江省环境保护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目前印发，在突发的环境事件应急处理中，有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等行为的，或将被追究刑责。2015年，全国 GDP 的总量超过3万亿元的，仅广东、江西、山东、浙江、河南和四川六省。而2016年，这一规模进一步扩大。据目前地方两会已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度的湖北、湖南经济总量双双突破了3万亿元大关。另外，东部沿海省份河北也迈入了3万亿。值得注意的是，湖北有望超过河北，追平四川，达到近年最高排位。这里是新闻者点评，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邑杯酒。干邑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邑杯酒，咸莲新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三河珠宝城春节狂欢，优惠不断。小年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神金买十克送一克，旧金全场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升级换新，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三河珠宝城。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关于这个禽流感哈，最近有一网络上，包括我们的微信朋友圈中有一些谣言，当然要澄清一下。但是最新的官方的消息是说，山东、江西、湖南的一些部门是说，这三个地方报告了5例。感染 H7N9 禽流感的病例，一个是山东的莱芜市的53岁的男性哈，现在正在济南接受治疗。当然山东的卫生部门已经开始调查风险评估啊，并且对这个传播病毒的区域进行消毒了。江西有2名都是年龄比较高的女性患者哈，是72岁、83岁，还有一个是48岁的男性，目前都已经住院了。那另外呢，这所有的提到的，其实这些患者都是被证实哈，在住院之前曾经都跟禽类有过密切的接触。但是说到这个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朋友圈有一些谣言千万不要信。比如说前段时间还有什么吃藕啊，不要吃藕，藕里面有增白剂啊，这都是无稽之谈啊。还有人说这个我们目前这种有禽流感病例出现呢，大家当然一方面要家里通风卫生要保障，另外一方面呢就不要跟禽类有直接的接触。但是有人说呀，鸡鸭鱼肉都不可以吃了，这也是不对的。正常的处理和烹饪的肉都是安全的，因为这个正常我们在煮食品的时候哈，摄氏70度均匀加热就可以杀死的这个种病毒，所以还是都可以吃的。所以大家再强调一遍，千万不要听信朋友圈的谣言，好不好？那些都是微信当中都是为了吸引眼球，那个增加点击量的，对不对？所以朋友圈的谣言千万不要信，知道吗？大家稍微停会儿，我去买个板蓝根啊。谣言不要信，好吗？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走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保也不一个。眼秋天的

去看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那2017年有，今年有很多新电影上，那很值得关注的啊，特别是小朋友们喜欢看的，就是将会在今年3月份全球上映的这个童话剧的真人版，叫《美女与野兽》。过去我们小时候看《美女与野兽》都是动画片哈，这次是由真人来改编演出的电影，将会在今年3月份。那女主就是这个美女公主，由谁演呢？是由英国女演员叫 Emma Watson， 她来出演里头的公主叫贝尔，就是那个美女。但你知道这些美国好莱坞的大片呢，迪士尼的大片，他们就有一些非常成熟的商业链，就通常这个电影还没有出来哈，周边产品就已经开始在疯狂的在卖了。那跟这个电影相关的，像 Emma Watson 扮演的这个贝尔的玩具玩偶，沃森版的这个贝尔啊，美女啊，就已经上市了，在网上都可以买得到。可是问题是因为这个玩偶错误百出，现在在网上火了。那有很多喜欢收藏迪士尼这个玩偶的人呢，就发现啊， Emma Watson 版的这个玩偶一点儿都不像 Emma Watson。 那像迪士尼的粉丝就纷纷在社交网站上吐槽哈，就比如说，哇， Emma Watson 版的贝尔穿着裙，好像穿着裙子的 Justin Bieber 啊，或者说，哇， Emma Watson 版的贝尔好像双面女间谍里头的 Jennifer Garner 啊，反正就是一点都不像 Emma Watson。 那其实我觉得啊，很多像玩偶啊，或者是像蜡像，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你会发现越看越不像，对不对？你也会觉得很奇怪，就你单拎出来某一个器官，比如说某一个眼睛，你会觉得哎，跟他本人一模一样啊，或者是眉毛啊、鼻子啊、五官啊，跟他本人分开来都一模一样。可是把这个很跟本人一样的五官放在那个蜡像或者是玩偶的脸上的时候，放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哪哪不对呢，哪哪不像呢，到底哪不对呢，对不对？我今天还在疑问哈，到底哪不对。然后听了我的疑问呢，一个整形医师说，那当然啦，你看那么多整形的鼻子、眼睛、五官都像整得跟冰冰一样，可是放在另一张脸上，这不是冰冰啊。 晴天娃娃挂在窗前微笑，雨别弄湿你的外套，滴答怀表代替我的心跳，哄着你睡找你好吗？牵挂塞不进没有的电话，我好啊，总讲得好尴尬。思念啊，像每天挂不完的护照，我只有最简单的办法，写一另一封情书，寄到你未来的国度，要为你仅此一份坚固的幸福，把一另一封情书写在当初我们的许愿书。你的每个梦想有我照顾，塞不进漫游的电话，我好啊，总讲得好尴尬。 答，像每天画不完的胡渣，我没有更有效的办法。写你另一封情书，寄到你未来的国度，要为我拼存一份坚固的幸福。把你另一封情书写在当初我们的许愿书，你的每个梦想我会守护。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一零三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20号，腊月23。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0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1度。廊坊晴，0度到-10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度到-8度。近邻天津-2度到-8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三河交警提示您，三河的机动车限行措施与北京、天津同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8，请您遵照执行。关于春运，要提醒大家，身份证遗失或者忘记携带的话，要携带1寸免冠照片到达车站公安制证口办理临时身份证明。丢了东西不要慌乱，不要着急，淡定地解决好问题才是重点，平安回家。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用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没在聆听，没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另外最新的消息是说雅虎公司被收购了哈，而且更名为 Altaba。这是最新的消息，说雅虎在完成了跟魏瑞森通讯公司的交易之后，雅虎的首席执行官将会退出这个公司的董事会哈。这个威瑞森是花了48亿3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雅虎的核心互联网业务，包括他们的广告啊、电邮啊，还有媒体资源哈。那另外呢，就你知道在雅虎这个名字哈，在我的这个心目当中，我是有点年龄了啊。它一直是一个非常高端的门户网站，特别是过去几年，曾经2003年的时候，它是 Google 的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今年不是去年，2016年哈，它是被卖了之后呢，然后他们就承认说，我们雅虎有5亿的用户资料被别人窃取了。所以你在想，为什么这个卖完之后，雅虎要改名为 Altaba 呢？为什么要改名为 Altaba 呢？雅虎的现在的新东家内心呼唤说，为什么要改名为 Altaba？ 哦，他爸呀，我买回来你才说资料泄露了呀。这就是雅虎新名字 Altaba 的来源。 望着你慢慢离开，树名像潮水般淹没我 呼吸，漂浮在黑色的海，怎么习惯失去你的未来，怎么留住渐渐消失的云彩，骗自己爱还存在，泪水却始终不断，命中注定没有你的未来，我是莫忘渐渐消失的空白，什么都别说，我不想懂，至少我还拥有美丽的梦，什么都别说，我真的不想懂，终于明白该放手，还存在，泪水却始终不断，命中注定没有你的未来，是莫忘渐渐消失的空白，什么都别说，我不想懂，至少我还拥有美丽的梦，什么都别说，我真的不想懂，终于明白该放手，什么都别说， 雷人秀由雪雷陪着你。我们之前的印象当中呢，这个全国最堵的一个地儿应该就是北京，对吧？可是最新的调研出来报告了啊，最堵的地儿不是北京，而且北京还排第三，第一、第二堵的两个地儿是哪呢？济南和哈尔滨。济南为什么会这么堵啊？这个报告当中就说，因为这个济南呢，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像我们这边修地铁啊，还有一些优化雨水利用的其他工程哈，所以路上会比较堵，到处都是拆。那哈尔滨呢，高峰期的时候严重堵的原因就是因为哈尔滨城市规划不合理。那排名第三的是北京。我们说为什么北京现在这么不堵了，不那么堵了呢？因为这个报告是说，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之下，像北京、深圳、广州、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交通拥堵状况得到了改善，没有进行恶化。而相反的对比之下，反而是二线城市的这个拥堵状况在加剧哈。其中包括重庆啊、长春、嘉兴、沈阳的拥堵涨幅最高，超过7%。所以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堵在路上哈，我觉得它充分的，你看着这个路上的那一长溜，前面永不见头的那个车的排序啊，你就会有一种非常大的感慨，就是各大城市的路这么堵，就充分的证明了有一句关于路的老话是正确的，就是 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赌啊。所以如果你堵在开车堵在路上的话，还有一句老话是正确的，就是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开车门下来走吧。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走到遥远的以后。

你的心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换过新的家具，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难过就看喜剧，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路过长春街西，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若不再拥有儿时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喝的休闲时候为疲倦的喘息，这边是身体的 休息， 这边是呼吸的 锻炼， 这个突袭来的 回忆 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这个人忘在 我 们另一 侧， 在这人海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9号下午，我市召开市委市政府工作情况通报会，市四大班子领导、离退休老干部代表、各镇区街道各单位负责同志、社会各界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新春佳节，共叙奋斗情谊，共话美好未来。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在会上讲话，他说，2016年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开展政企合作、引进战略投资等大事进展明显，力保经济增长、防治大气污染等难事达到预期，全面融入京津、鼓励创新发展等实事成效显著，各项既定任务目标圆满完成，实现了13-5良好开局。韩占山说，2017年必将是我们锤炼队伍、鼓劲发展的一年，必将是广大干部闻鸡起舞、奋发作为的一年，也必将是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再树丰碑的一年。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全力以赴做好推动协同发展、深化改革创新、加强生态建设、推进城乡统筹、增进群众福祉、强化社会治理、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工作，尤其要在央企项目落地、政企合作发展、智慧城市建设、特色小镇建设、矿区修复治理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取得实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刘连杰通报了全市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2016年我们务实发展，经济运行指标跨上新台阶，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对接京津、区域协同发展实现新突破，改革创新、新旧动能转换迈出新步伐，坚持不懈，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新改善，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改善民生，人民群众获得感得到新提升。

胡斯根留言说，小的时候呢，别人都喊我外号叫竹笋，因为我的名字里头有祝，这个就祝福的祝的谐音啊，叫竹笋。那中学的时候呢，别人都叫我小咪，就咪咪眼的那个咪哈，因为我是咪咪眼，后来变成了老咪。因为有个女同学也是咪咪眼，夺走了我小咪的外号，我就退位变成老咪了。那上了班之后呢，有三个外号，就是教授、老板和书记。大概是因为知道的东西比较多，又具备号召力。教授、老板和书记，哇，你集这三种外号于一身哎，您一定年纪不小了吧？ 关起门是独自的氧气，点着烟蒂，会为你的呼吸走错脑里，未完的粗鲁对着空气，换季着你的问题，独自没足真实的相聚，跟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沾沾自喜，拒绝的美丽，不着痕迹，享受着与你的距离。也许喜欢怀念你，对看见你。也许喜欢想象你。 反顾，坚持做我的影子，敢

牵在我手里，爱过你，你就是你。我记住了你，我记着哭泣，请给你我的心，准备好好爱你，再让你离去，让我停在这里。天边地边你边我也无怨，就算是这点情谊难得有情人，难得有情人，一见面曾经出现。我心我情我愿爱你一生，就算你我之间还是无缘。最难得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爱过你心碎。 小草莓留言说，我的外号叫大牙，因为我的牙真的很大耶。哎，不要笑不要笑，嘴巴抿起来。 爱你变习惯，不再稀罕，我们该冷静谈一谈。你说你喜欢一点点浪漫，却把跟随我的脚步放慢。没有你分享纷乱，我的快乐悲伤，心情天天天天纷乱。我一再试探，你在隐瞒，是谁改变爱情原来的模样？犹豫就预感，爱就要离岸，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不能尽欢，爱总是苦短，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有一种预感，想挽回太难，对你该有无可救药的期盼，我坐立难安，望眼欲穿，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 慢慢碎成片段，不能结婚，爱总是苦短，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有一种预感，想挽回太难，对你还有无可救药的期盼，我坐立难安，望眼欲穿，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Oh, oh, yeah. 有一种遗憾，爱就要离岸，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不能轻缓，爱总是苦难，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有一种遗憾，想挽回太难，有你还有无可救药的期盼，我坐立难安，望眼欲穿，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坐立难安，望眼欲穿，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 夕阳，心中泛起那些过往，刹那间眼泪不停地流淌。昨天曾经年少轻狂，奋不顾身为爱疯狂，想起你的模样，依然给我温暖和忧伤。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代，不回头地奔跑和幻想。我想站在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怒放。 时光，不回头的奔跑和狂想。 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怒放，就像青春一样怒放。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收拾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朵朵大留言。 言说，高中人家都叫我飞在空中的猪，因为胖。哇，你胖还能飞起来，真的好厉害。好，跟你一起聊一聊那些你从小到大的这个外号哈，然后它都是怎么来的，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谁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烧死了，什么都没移动，屋子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多少的寂寞，冷冻的承诺，未来有的激动，不能帮助你说，下半飞了，等大海淹没，从山底滑我着。 痴情要不够才弄得起。从你眼中看不到森林，高兴的像哭泣，高兴又在十年之后静静的才觉得动听。事情要过后才弄得清，森林中看不到森林，高兴的像哭泣，高兴要在十年之后听情歌才觉得动听。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重点听。环保部公布了污染地块土壤的环境管理办法，首次明确土壤的污染管理治理与修复实行了终身责任制，污染地块的治理陆续作假，二次污染交追责。18日，我国发射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木子号圆满完成了4个月的在轨测试任务，正式的交付使用。木子号可为南海诸岛提供量子通信保障。教育部等3部门正发布盈利性的民办学校监督管理的实施细则。